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无量寿经解》第506面啊，506面第六行最后两个字，看起啊，506面最后两个字，第22愿，发菩提心，厌患女身，愿生我国。从这看起啊，以上举的这四愿啊，48愿里面的四愿，第18、19、21、22，都讲到愿生我国啊，都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这个愿呢，非常重要。修得再好，如果不愿往生呢，那就决定不能得生啊。所以愿生是往生的先决条件。这一愿里面有发菩提心，厌患女身。当然我们一看就晓得，这是女同修说的。那么也有人喜欢女生，我们知道诸佛如来、诸大菩萨永远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从来没有强迫一个人的啊。但是极乐世界呢，没有女生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一定是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啊，发这样大的心，他参观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，大概看到啊，有男女在一起的这个环境啊，就有地狱啊。如果没有男女在一起的啊，或这个国通通是女人，通通是男人，这个地区没有地狱。应该看到这个事实，法藏比丘就有很大的启示啊，将来他建立的这个大道场啊，极乐世界是个大道场，这个里面完全是平等世界，有男女就不平等，所以纯以男生，女人往生极乐世界都变成男生啊，身体相好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，这个样子是傲慢不会升起啊，自卑也不会升起啊，这个是无量世界里头两种严重的烦恼，这个烦恼很难消除啊。啊，西方世界为什么很容易得清净平等修？啊，得清净心，得平等心，啊，觉而不迷，就是他那个地方一切全平等。 无有一法不是随念而生。我们这个世界，科学家、想了多少年呢？希望这个梦想能够兑现。那就是物质的变化能随着我们念头发生。啊，想什么就变什么出来。这多自在啊。科学家的这个愿望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早就兑现了。啊，西方世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也是。啊，但是西方极乐世界比我们更殊胜。啊，确确实实一念就现前。啊，我们跟西方极乐世界比距离差得很远呐。啊，所以读这个经文一定要懂得。啊，阿弥陀佛没有偏心。总希望社会能够和谐。啊，总希望呢这个根本烦恼里头的贪嗔痴慢能自然的消除。啊，在他那个环境里面这种念头生不起来。所以烦恼没断。但是没有缘。没有缘烦恼不会起现行。啊，这就是他高明之处啊。说如是诸愿中前面所举的这四愿，皆以发愿回向求生净土为劝。这个劝愿往生是弥陀祝福无尽的慈悲，我们要能体会，体会到佛菩萨对我们的这种大恩大德啊，我们才会升起报恩之心。佛菩萨对你恩德，你完全不知道。那不知不觉就变成忘恩负义，那就有罪了。啊，佛菩萨的恩德普遍的施于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，平等的施于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众生的感受不一样啊。佛法里面讲上根立智，他明了。中下根性的人需要有人指点，给他说明讲解，他会知道。至于下愚之人难了，邪见之人难了，他不相信了。啊，这在佛法有一个名词叫禅体，梵语。啊，意思是没有善根的人。啊，怎么说他没有善根？他不相信。讲得再清楚再明白，他还是不相信。他没见到。见到他才相信。 啊，那么到临终地狱境界现前，他相信这个时候来不及了。许多宗教里面都说到信者得救，佛菩萨跟圣贤也不例外啊！你要能信、能接受、能理解，你就得到利益了啊！你不理解、不相信，佛菩萨再慈悲也加持不上。啊，我们看二徒的世尊啊，对我们的劝告，《阿弥陀经》曰：“众生闻者，应当发愿，愿生彼苦。”啊，又云：“若有信者，应当发愿，生彼国土。”啊，又云：“若有人已发愿、今发愿、当发愿，于生阿弥陀佛国者，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这是举阿弥陀经。阿弥陀经不长，劝我们发心往生净土三次了。啊，可见愿生其苦是为往生极乐世界的关键，这真的。啊，愿不愿意去？现在我们生在现前这个动乱的社会，灾变的地球上，应该是念念都希求往生净土。越早越好啊！啊，早一天往生，早一天得路，早一天离苦啊！啊，迟一天往生，就在娑婆世界多受一天罪。事实不就是这样的？啊，两个世界相比，天壤之别。我们在这个世界，希望所得到的，在极乐世界应有尽有，一样都不缺，品质比我们这里好的太多了。啊，我们居住的房子在此地不过是钢筋水泥砖头瓦块建筑的，极乐世界是七宝建的。我们这个世界大地泥沙了，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地是琉璃啊，琉璃就是现在人所讲的翡翠啊，绿色的玉，透明的，从地面可以看到地心，透明的。 啊，无论是在物质生活或者在精神生活，没法子相比。啊，为什么不去？阿弥陀佛欢迎我们去。极乐世界那些大众也欢迎我们去。我们学习大乘这么多年，心里有数啊，很清楚啊，极乐世界是我们自信变现的。与我们的关系多密切，真正是自己的老家了，不是去不了啊。啊，十方刹土，西方极乐世界是最容易去的，几乎没什么条件，只要相信，只要想去。啊，念一声阿弥陀佛，十声阿弥陀佛都可以。关键是你愿不愿。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讲的好啊，能不能往生，决定在幸运之有。这能不能往生，品位高下呢？在持名功夫的前身，那是到极乐世界的品位，能不能到极乐世界讲信愿呢？这个讲得太好了。所以你只要有愿，有信有愿，一念都能往生。啊，这一桩事情后面还有详细的开始啊，黄念老的开始讲得真好啊。这一念有讲究啊，能把一念讲清楚的人不多啊。啊，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品位，那要问你用什么心念这声佛号？啊，我一心听念，一心有理，一心有事，一心啊，理一心。念这一声佛号，果报是上辈呀。这个三辈嘛，上中下三辈，上辈往生啊。事业心的中辈往生啊。如果我们的烦恼习气一品都没断，只是一时能把这个烦恼习气扶住，这是下辈往生。啊，这三种心呢，也是一念之间发出来呀。啊，这就在缘分。啊，缘有顺境有逆境，不管是顺境是逆境，只要这个缘促成你，除这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， 知不觉的跟离心相应啊，生到极乐世界是生在十报庄严土啊，经常讲乃至于无逆失物的人，在临终遇到缘逼迫他，只有阿弥陀佛一切放下了，你看是无逆失物，一念往生，生十报庄严土，真不可思议 啊！但是这个缘呢，不是人人都能遇得到的啊！祖师大德说，这样的缘是有，不能否定，但是千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啊，不是都能遇到的啊，真正是离一心一刹那中真心现前，真心就是离一心啊，那真是万万人当中才会有一个那我们想想这个功夫可不可以练呢？能练啊，怎么个念法呢？一定要读诵大乘啊，常常听大乘的教诲啊，渐渐培养我们的知见，凡夫之见、轮回之见，把它抛弃，把它放下。啊，接受佛知佛见的，把佛知佛见变成我们自己的知见。啊，佛知道什么呢？佛知道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佛知道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，佛知道自性里面不但没有分别执着，连起心动念都没有啊！今天我们常常读大乘经，我们也知道知道什么？知道不相应，没做到啊！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是老毛病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连个身见也没放下啊！时时刻刻还想着名闻利养。这就错了，这是凡夫之见啊！凡夫之见说穿了就是轮回心呢、啊。啊，轮回心，你的见解就是轮回见，你所干的就是轮回业啊，善，果报在善善道。我呢，果报在三恶道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！啊，我们能够把《般若经》的话记住，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这个要养成习惯的是吧？这是什么心？这是离业心，与自性圆满相应的，万法皆空啊！《金刚经》上讲的"梦幻泡影"， 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现前面对社会啊，面对十法界梦幻泡影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！念念不离清净平等觉啊，在这个境界里头，一念十念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十宝庄严所啊。我们能不能练得成？难。只要把毛病习气改掉，毛病习气改不掉是不了解事实真相啊。我们时时刻刻想着念着，想着是意啊，记住是念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。我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动念头了，你动念头马上把这句话念几遍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念头就打掉了，这叫念功夫啊。啊，绝不跟人计较，什么都好，好事好，坏事也好，为什么？全是虚妄，好事等于虚妄，坏事也等于虚妄，通通把它归零，不就没事吗？天下太平了啊！归零什么？归零成佛了，佛就是零啊。啊，这是我们在学习当中常常提到的回归自信。啊，佛教给我们妙法了。啊，果然回归自信。回归自信的心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叫理一心不乱。啊，凡夫小乘就是回不了啊，回不了头啊，归不了自信啊。都把这些幻象当真啊，在这个里头起心动念啊，中国人讲的，在这个里头升起七情五欲。啊，我们错就错在这里，生生世世都错在这里，极乐世界没去得了啊。我们与地缘殊胜，为什么呢？大乘教里面这些道理我们全懂，叫解悟啊。啊，更进一步，这个觉悟帮助我们起入，就是真正帮助我们放下了，我们真的受用了。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，这是智慧。如如不动啊，这是自信。自信本定，慧能大师说，何其自信本无动摇。啊，本无动摇是决定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。所以他的行为自然就与信德相应了，以智慧不以烦恼，那个智慧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，不是求来，这个要知道啊。世间人以知识啊，他学的很多啊， 啊，遇到事情都去想啊，哎，知识解决问题啊，知识能不能解决？能解决。知识有局限性，有后遗症。啊，智慧是从自信里头生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智慧是从定中生的，因界得定，因定开慧。啊，自信是本有的。智慧不能在外求啊，在外求的是知识。啊，那外面东西我们需不需要呢？可以要。他不碍事。啊，你一看明白了。一听觉悟了。啊，一接触通达明了了，没有障碍啊。啊，善财童子给我们表演。五十三参了，五十三参就是今天讲的求知识啊。但是善财童子已经到一心不乱，所以他求的全是智慧，后的是无所不知啊。啊，别人跟他一样，别人得到的是知识。他得到的是智慧，不一样啊！你要问为什么不一样？用心不一样。善财用清净心，别人用的是染污心善财同时用真心，别人用妄心。真心就是一心，就是一念，就是真如，就是自心。妄心是阿赖耶，是起心动念，是分别，是执着。啊，有染净，有善恶。所以修行功夫的差别确确实实总在用心不同。你用的是什么心啊？那就知道了培养天真是多么重要啊。天是与大自然相应的，没有丝毫造作的天然啊。天性就是本性啊，就是自性啊。啊，一切人都有。你把虚妄的舍掉，真的就现前，因为真是本有的，只是这些虚妄的障碍它，让你没发现它，它真有，就在你面前，你不认识它。啊，你没有感觉到它存在。如果它不存在，所有一切现象就没有。啊，今天科学家把宇宙万象分为三大类。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。啊，如果没有真心，这三种现象就不没有了。一定要记住，华严讲经上讲的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万事万物。心现识变， 啊，能现的是自性。华严观上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，就是他现。他能现，啊，他能生。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十变的，是阿赖耶，啊，阿赖耶变的，阿赖耶要依真心，真心要不现，阿赖耶怎么变化？真心要不现，连阿赖耶也没有，阿赖耶也是新鲜的，啊，他是个妄心。他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之处，所以把心现的一真法界，就是十宝庄严土。阿赖耶把它变成了十法界一真庄严，所以十法界一真庄严的本质。就是十宝图啊，明白这回事，知道这个事情，所以中风禅师他知道，他明白，所以他才说啊，此方即是净土啊，净土即是此方啊。啊，他要不知道这个话说不出来呀、啊！啊，我心即是弥陀，弥陀即是我心。啊，中风要步入这个境界，怎么会说得出来？啊，那我们今天啊，中风禅师能入这个境界，我们为什么不能？啊，我们今天在大乘里面学了这么多年，原理清清楚楚，方法也清清楚楚，啊，乃至于经验效果，样样都清楚。啊，只是差一点，没有认真放下。啊，是放下一点，不够认真了。啊，认真放下，彻底放下，我们随时往生一念。往生之后的地位大幅度提升了，啊，佛说娑婆世界修行一天呢，抵得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，这个意思我们明白了。啊，这是真实智慧，真实的利益。啊，不知道，不明白，那情有可原，就不必说它了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学了这么多的大乘经。啊，佛菩萨的金玉良言，真实教诲，我们听多了，不能说不懂啊。啊， 就是习烦恼习气转不过来。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了，我们知道会有灾难，灾难哪一天爆发，没有人知道。啊，肯定有。为什么说肯定有呢？这是我们从因果上看出来的。啊，所有一切灾难都是不善的心性所感了。啊，善恶的标准在中国传统教学里头，伦理是标准，今天有几个人没有违背伦理？啊，无常是标准，仁义礼智信几个人做到了？啊，四维是标准，礼义廉耻啊，八德孝悌忠信仁爱和平，没做到啊！知道的人不多啊，做到的人没看见呢。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与这四颗完全相违背。那能没灾难吗？啊，佛法讲的更简单，是谁啊？三归五戒，六度十欲，很简单。啊，对照一下，佛门的同学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有没有做到？念十善都做不到，啊，其他就别谈了。实际上是根本的。小乘将实善展开，三千为一；菩萨将实善展开，八万四千细心。归纳起来就是六。啊，那就应了修无私的一句话：能说不能行，不是真智慧也。啊，能说不能行，你还是迷惑颠倒啊！如果智慧现前，你肯定做到了。啊，为什么没有开智慧？没干，没真干呢？真干智慧就开了。啊，干一分开一分智慧，干十分开十分智慧。 要把所学的变成自己的生活，那你过的是什么生活？佛菩萨的生活。啊，佛菩萨的生活是得大自在啊！啊，我们今天讲健康快乐啊，得大自在啊，那你真落实了啊！真落实了，随时可以往生。啊，跟阿弥陀佛好像有热线通话，随时感随时应啊，想什么时候走，佛一定来迎接你。你说你多自在，你多快乐，没有一丝毫忧郁怀疑，没有啊。人人都做得到啊！净宗西方极乐世界，确实设法界一切众生呢，人人平等阿弥陀佛大公无私啊，没有说对哪个好一点，对哪个差一点，没有，一律平等看待啊，他真做到了啊，我们要向他学习啊，这就是真正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啊，起心动念平等就没有了。啊，分别才有一点点分别执着，就造孽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发愿愿生比什么都重要啊！佛菩萨慈悲，不厌其烦啊！在经论里头，普遍的提示我们，不断的重复后面这一段：临寿终时，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，此正是第二十愿临终戒淫愿的成就啊！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全兑现了。念佛人求往生的人，临终的时候，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前来接引，啊，这个人决定往生。如果念佛人在临终的时候没有见到阿弥陀佛，没有见到观音世世，这不能走啊，一定要等他来啊。临终时候他不来，肯定自己有业障啊，一定要忏除业障，业障只要忏除，佛菩萨立刻显现。 啊，不是他不来，是业障障碍住。啊，所以临终有善友，有善知识，帮助他作念，念念提醒他，功德无量。啊，我们知道这桩事情，那当然最好是在平时，我们就把业障消除，把业障化解，临终没有障碍。啊，我们看看这距离我们不久的事情。地贤老法师的徒弟郭鲁江临终没障碍，哈尔滨极乐寺秀武法师临终没障碍，啊，还有一些居士念佛走的时候站着走的，坐着走的，一点障碍都没有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平时就放下了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平时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不存在。啊，你要问他，你问东，他阿弥陀佛；你问西，他阿弥陀佛。啊，你不管问他什么，他回答你都是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他什么也不知道。啊，知道也不放在心上，他心多蠢。多干净呐！啊，一丝毫的染污都没有啊！临终的时候，佛当然现前。佛有没有来啊？没来。带着他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有没有去啊？没去。你说有来有去，错了，凡夫之见。啊，为什么？法界之体是不思议之体。没有时间。没有时间，没有先后啊。没有空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距离，变法界虚空境都在当下。啊，三际十方啊，当下一念，这个我们搞就我们明白了，我在华严观上看到了。啊，在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对话当中听到了。变法界虚空界就是一念，一念里面就是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念里头没有先后，一念里头没有了，没有取来啊，没有距离啊，一念就是当前这一念，当前这一念如果断了，虚空法界就没有了啊！因为虚空法界是所现，当前这一念是能现，能所不二啊！啊，我们眼前这个境界在，就是这一念没断啊，这一念灭了，底下一念又起来了， 念念在相续。如果第一念断了，境界全没有了。啊，全没有了。不是什么都没有了，回归自信了。啊，在净土中讲的是回归常寂光了。啊，常寂光里头没有现象，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全没有。但是这些现象全是常寂光变现的。啊，常寂光怎么会变现呢？众生有感，它自然有应。啊，只要众生有感就会现象。所现的一切相全是众生所感。那我们问如来有没有现象？如来没有。感应道教啊，这四个字意思很深啊，深广无尽啊，完全是感应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自心感应自心的阿弥陀佛出现。啊，你的自心感应你的自心阿弥陀佛出现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感应道教不可思议。啊，那你就明白了，我自信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法藏比丘所成的阿弥陀佛是一不是二。不但我跟阿弥陀佛是一不二，我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一切诸菩萨也是一不是二。念哪一尊佛，哪一尊佛现前；念哪一尊菩萨，哪一尊菩萨现前，全都是随处出生啊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啊。这个随处当处就是念头啊，弥勒菩萨所说的一秒钟。1600兆分之一了，那个一念呢，就是那一念现的，一念现，念念现，啊，要不是念念现，我们就查不到。所以我们所看到的相，是一种相似相续相。因为我们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哎，好像这个是相续相，前面跟后面完全一样，啊，没分别，没执着。如果分别执着在一起，前后相就不一样了，啊，大同小异呀，啊，没有相同的相，啊，江本博士做实水实验。告诉我，十几年几十万次的这个试验，找不到两个图案完全相同。有没有相同的？有，肯定有。谁做试验会 出现相同的现象。理一心不乱的人，他做实验，实验肯定是相同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一念不生呢、啊。啊，他真的证得一心啊。啊，他来做实验，那个反应就相同。啊，不是理业心做不到啊。啊，也就是说理业心就是明心见性。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，他去做这个实验，反应的相一定是相同的。法身菩萨啊，十法界里边佛菩萨不行啊，还是不一样啊。啊，法身菩萨去做实验就一样了。啊，我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晓得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相都是永恒不变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化身啊，跟阿弥陀佛现的相跟阿弥陀佛一样啊。极乐世界的树木花草常青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春生夏长，他没这个现象啊。为什么这个没现？他没有阿赖耶，他只有心性没有识别，他就一样啊。最后他这个相也不是永恒的啊，真的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。等觉菩萨将最后一品无明习气断掉了，十方头就不见了，好像做梦醒过来了，梦中境界一下就没有啊。真相他到常寂光去了，常寂光是真的，常寂光在面前的，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，它是一切法的本体，一切法离开它就没有了，一定要依靠它。啊，它自己本身什么都是，啊，所以他在我们现前，我们没有感觉到他存在呀。完全没有感觉。啊，像我们看电视，打开屏幕，啊，被电视所吸引了，不知道电视的屏幕存在啊，他所有的影像都要靠屏幕显现的，没有屏幕他怎么显现法啊？可是我们看电视都忽略了，没想到屏幕啊。我们在这个世界疏忽是没有想到这个本体自信啊，真如实相，没想到这个。这叫迷呀、啊，它真的存在呀、啊，它永恒存在，所以它是真的，相是假的，刹那在变化啊，它是真的，永恒存在啊，它不是现象啊。这一桩事情 佛说的很清楚，为正方知。啊，什么正呢？放下起心动念、妄想执着，你就证得了，你去见到，叫明心见性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，在中国慧能大师是最好的一个代表。啊，表演给我们看。佛教在中国这2000年，达到慧能大师这个境界的人真不少啊！我们估计粗略大概的估计不会少过3000人，这2000年来不过是不会少过3000人啊！这些人都是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。啊，他们要往生，全是十宝庄严的。啊，他们在一般大乘的地位，啊，《华严经》上地位，41位法身大士。啊，这是说临终戒瘾啊，现在期间啊，弥陀愿海所会真舍之理啊，这就是三种真实里面第三种，会于真实之理啊，在无量寿会通通都实现了。称赞净土经云：“是善男子，或善的人，临命终时，无量寿佛。”于其无量声闻弟子菩萨众聚前后围绕来住其前，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，即舍命矣，随佛众会生无量寿极乐世界清净佛土。这一段经文提供我们的信息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这是念佛求往生的人，有正信，有法愿啊，临命终时。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佛带领大众里头有声闻弟子阿罗汉，有菩萨弟子这些人。跟你都有缘啊，没有缘的人不会跟佛一起来啊。这些是什么人？什么缘分？都是无量劫来过去生中啊，你的家亲眷属 啊，老师同学跟你都有关系啊，他们早念佛往生了。今天听说你来了，跟着佛一起来接引你，所以到极乐世界不寂寞啊。到极乐世界熟人比你在这个世界的多，多的太多了。啊，无量界来生生世世啊，啊，你的朋友亲戚说，全都来接引你。啊，真真不可思议。啊，你所思想的人，念目的人，都见到了。啊，很奇怪了，见到之后就认识。啊，不陌生。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都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。啊，你要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你能不去吗？啊，我前世的家亲眷属，啊，再前世的，啊，一直推到无量劫前呐。所以跟着这个佛来接引你的时候，无量的声闻弟子菩萨众聚啊，前后围绕啊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看到这个经文就知道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原来是无量界的这些有缘人呢，大团圆。这圆满的成就啊，啊，你见到这些人，这些人都会问候你，啊，很可能问你，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啊？我们都来到这里，都成了菩萨了，都成了声闻了，你怎么才来？啊，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。这两句非常重要啊，所以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啊，他老人家翻译的是一心不乱。其实梵文的本文不是这个意思，梵文本文呢是一心细念啊，玄奘大师翻的是直译梵文本文的意思，鸠摩罗什翻的是意译啊，没有依照原文翻译，但是他并没犯错啊，他翻的一心不乱啊，所以有人看到一心不乱太难了，不是凡夫能做到的。一心心念可以，凡夫可以做。啊，为什么说罗什大师没犯错呢？你看到这一句是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。在什么时候？在你临终那一年的时候，佛来接引你，先是佛光照你，佛光照你就加持，就是慈悲加佑啊，把你的功夫提升到一心不乱啊，佛光一照，把你功夫提升一倍啊，你的功夫只是成片啊，功夫成片，佛就能帮助你 提升到一心不乱，是这么个道理啊！既舍命矣，其实这个地方就舍身。身，我们讲啊，死了，断气了，他的灵随佛众会，这个众就是无量声闻菩萨大众，三无量寿极乐世界清净佛土，他到极乐世界去了，真的往生了。这个下面说得好，经中慈悲加佑令心不乱，是为净宗之心髓。念老真的说得好，因佛力加辟，行人心始不乱。这就说明罗什大师翻的没错。罗什大师翻的是从念佛人往生果位上说的。他往生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是一心不乱。当然往生人的行因千差万别。这个念心不乱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定要念到功夫成名。才有这个效果。如果功夫没有成片，那个往生呢，真的要靠助念的帮助。没有助念帮助啊，恐怕不可能往生。大家在他面前在临终那个时候念念都提醒他，别让他走错路，念念提醒，这个功德很大了，他才不会有妄念，错的念头出来，那就行了，那他真的品位就高了，所以临终助念。确实是有必要。自己真有功夫，那就不必说了。像地仙老和尚那个锅炉匠，他不需要，他有真功夫。像这个我们前面所说的，哈尔滨极乐寺的修武寺，这个不需要。他还要了几个人帮他助念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示现，做样子给大家看。真潇洒了。原因经论上讲得非常清楚，平常要放下了，不放下不行了。功夫就在放下。一般人放不下，原因都是对事实真相没有真正搞清楚。事实真相清楚明了了，那叫看破。看破就是真相搞清楚。知道。这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好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一句话要记住，常常放在心上。时时刻刻听这个起作用。我们眼见色， 耳闻声，起心动念了，这一句话能够即时提醒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你就真能放下了。如果提不起来，你一定是随业流转。啊，随业流转引起你的烦恼。为什么？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。啊，烦恼是什么？引发你的七情五欲、贪嗔痴慢，把这个东西勾引出来了，啊，这就不好了。这个东西勾引出来了，这叫造轮回业了，啊，你在搞六道轮回。啊，如果时时刻刻提得起，你对于所有的境界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一概不理会啊，不受他的干扰，你心里面提起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这就是一心不乱了啊。平常有这个功夫，往生的时候有把握啊，把握从哪里来的？把握说，你不受这个世间的诱惑啊，晓得这个世间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，所以你永远保持了清净心、平等心，觉而不迷。啊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你保持住觉真心呐、啊！啊，你保持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啊，这是保证自己决定得生净土，临终不需要做孽。啊，你会走得很自在，很潇洒。因佛力加庇行人，心识不乱，于是圣念相续，便得往生。故称净土为果教。跟其他宗派不一样啊，其他宗派是修因正果啊，净宗直接叫你得果报啊，真的是得不思议的果报，这理上讲得太清楚了。那、啊、你看看前面我们所读下来的无逆受恶，造作极重罪业的人啊，临终地狱相现前，太害怕了啊！遇到有个善友提醒他赶紧念佛求生净土啊，他的一听到之后马上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念下去，这个时候他的心是真心，一点妄心都没有啊！真心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！虽然是一念十念往生，品位高啊，高在哪里？他用真心。我们天天念佛啊，一天念几万声，我们是妄心，念佛的夹杂的妄念啊，还比不上他。 往生品位时候他高过我了。啊，这有道理，人家用真心的、啊。我们夹杂着妄念的心啊，比不上人家。啊，他那个一念，我们十万念抵不过人家一念。这用心不一样。果报不相同啊。啊，但是这个不容易。啊，一生造作恶业的人，临终地狱相现前，他能转得过来吗？有是有这种人，太少了。那一转过来可不得了啊。他就大幅度上升了。啊，比一个平常念佛求生的人这果位要高啊。因此我们不能轻视造作罪业的人，说不定他往生的时候地位超过我了，这是真的啊。我们也能够联想到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发生，肯定是过去生中曾经修过净土，生生世世他这个净土底蕴很厚，这一生当中没有遇到善缘，全遇到恶缘，学坏了啊。临终这个时候有人一提醒他的时候，阿赖也是续世的善根呢引发起来了，他才能做到啊。没有续世深厚的善根不可能啊，所以不是每一个作恶的人临终都能回头啊，那么短的时间，这一刹那时间真回头了啊。我们中国古人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了啊，这是个作恶的人一回头是大好人，好人当中的好人。嗯，一般的好人都比不上他。啊，这就是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啊，这是可能的，不是比喻话。啊，净土确实是国教，是他立法门。啊，完全依靠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的加持。啊，是异行道，这个异行道是跟八万四千法门来比较，经中是异行。啊，是普被万类之慈航，均在事业啊，这个均在是一句，就是临终舍报的时候得弥陀慈悲加佑令心不乱，就指点是这一句啊。那我们念佛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强烈的意愿求生净土，而对这个世间的时候要冷淡，对世缘啊要非常冷淡啊，临终才没有障碍。对于世缘放不下，那是非常大的干扰力量啊。世缘是搞轮回的啊，强烈的往生的欲望那是生净土的啊，是能不能往生呢决定的因素啊。要真心，要宏愿，要大愿求生啊。经云下辈啊，这是讲三辈往生呢，说到下辈也。 临终梦见彼佛一转往生，更显此不可思议之大力。啊，下辈观经里面所说的都是造恶众生，啊，观无量寿经讲九品，上三品是大凡夫，中三品是小凡夫，下三品是卧萨凡夫，都是造恶的，无逆施恶，造恶的凡夫往生的。那确实，全靠阿弥陀佛慈悲加佑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愿力不可思议。啊，临终梦见，临终真的是见了，见佛来接引他了。啊，为什么说梦见呢？啊，他就好像仿佛做梦啊，似梦非梦，也就是说没有那么样的明显。哎呀，好像是在梦中，其实真见到佛来接引。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底下一段是七宝花中啊，自然化身呐。啊，这两句是经文。此云自然化身者，表非胎卵是化，四身中的化身。啊，这个给。设法界不一样啊！啊，设法界里面，天道、有化身啊，畜生道。胎卵石化四种都有啊，地狱道是化身，恶鬼道里面有胎神啊，天道特别是四禅天全都是化身啊，四空天他没有身体他不要色身，所以四空天我们通常称它是灵界啊，中国人讲他只保持灵魂的状态不要身体啊，他修定修四空定啊，这是六道里面真正的高级凡夫。像中国老子所说的啊，老子有一句话说，无有大患未无有身，我最大的后患是因为有身体，没身体多好啊啊，那么四空定就是这一类人不要身体他们的状况完全在禅定当中啊，这是六道十法界有四种的生态胎卵石化，那么极乐世界化身上加了个自然啊，自然化身，这就是代表不是我们这个世界啊 太暖石化里头的化身，不是。啊，意思完全不相同。为什么？六道设法界，太难实化了，迷而不觉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是觉而不迷，完全不相同。如法华文句啊，文句是注解，智者大师做的啊，法华经的注解，这里面有一段文引用胎经啊，胎经里面讲莲花生者非太乱实化之化身也，废话而言化也啊，这有经为证。又亦非涅盘经所谓实身，比经云暗罗树女等因树化而生名实身啊。极乐世界是七宝池中的莲花，安罗树女是树上的花啊，树上花有啊。早年我在新加坡讲华严经啊，开讲华严的时候，我们住的门口有一棵仙人掌，不错，仙人掌开了108朵花啊，有这个通灵的人看到每一朵花里头都有仙子啊，他看到了，那是什么？那是花生，那是花里面的花生啊，那是属于我们这里讲的太难实化的话啊，跟极乐世界不一样。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完全不相同啊，莲花化身生出来的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，所以你没有看，不是化身的，是像个小孩慢慢长大的，不是啊。啊，他那一变化跟阿弥陀佛身像一样啊，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，啊，现的身像，资金，金色身呐，啊，紫磨真金色身，啊，相好不是32相80种好。观经里面讲身有84000相，相有就是夜夜相有84000好啊，观经是把数字说出来了啊，也有经中说没有说数字啊，而说的这报身如来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，所以这绝对不是我们这个世间常讲的太乱实化啊，称为自然化身，是非化而言化也。那么下面解释安罗树女。该秽土草木常有湿气啊，这是免不了的。它要是没有湿度，它就枯干了啊，这树就死掉了啊，一定有湿气。 安罗树女呢，托此湿气而生，乃名湿尘。今净土中，莲花与人，俱是同时而有，自然化现啊，不需要积湿气。七宝池中八功德水有没有湿气？会不会湿身？不是的。八功德水跟我们这个世间水不一样，完全不相同。观无量寿经有很详细的说明介绍，而且莲花与人同时而有啊，自然化现啊，所以不是我们这个世界所讲的说辞。啊，智慧勇猛生到极乐世界，为智慧明了锐利，能破烦恼骄慢贼君，故曰勇猛。凡夫生到极乐世界，烦恼事断了，但是习气没断了啊，所以得到阿弥陀佛本愿的威神加持，习气虽有，不起作用啊，这叫什么？福烦恼啊，佛陀智慧加持，神通加持，威德加持啊，尤其是第二十愿里面说到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这个愿可不得了啊！啊，那这就是得到佛的圆满加持了。阿惟越智，最低级的华严经里面原教初住菩萨啊，中国佛教里面常说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这就是阿惟越智菩萨啊。阿惟越智菩萨无明烦恼断了，成佛了，真成佛了啊！他不在十法界啊，当然不会在六道，他超越十法界，他升到哪里去了？修一般的法门大概都是到华藏世界，毗卢遮那佛的十宝庄严土都到那边去了啊，不在十法界里头啊！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也是阿弥陀佛的十宝庄严土啊，这是我们经上讲的上辈往生啊，生十宝土啊，中辈生方便有余土，下辈生凡圣同居土啊。这因地不相同啊，果报上有差别。可是阿弥陀佛的大愿把下面全提升了啊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 借助通通都是的，没有说下品下生不在内，没说这个话。那没说这个话，换句话说，下下品往生的也是做阿惟耶之菩萨了，这个可不得了啊！啊，自己没有正德，哎，也就是无明烦恼没破，但是到极乐世界所享受的啊，智慧、神通、道理啊，福报，跟阿惟耶之菩萨平等。同样的待遇，这是十方刹土里面没有的，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，这是真正不可思议。难怪十方诸佛赞叹阿弥陀佛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成佛，我们知道佛佛道同，智慧德能神通道理完全平等，决定没有差别啊！可是无差别当中有差别，那是什么呢？因地当中发愿不同啊，所以在果报上啊就不一样了。啊，阿弥陀佛在因地上发的愿发的太大了，而且他的愿不是虚愿，每一愿都圆满兑现。怎么兑现？修成的。啊，他用无界的时间修行。就是把他每一愿都做到，都落实了。啊，成佛之后，极乐世界自自然然愿力成就庄严这个大道场啊，清净庄严，没有人设计，也没有人去建造。自然化身，极乐世界是自然化身，阿弥陀佛也是自然化身，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通通是自然化身，妙不可言啊。啊，这能吗？能相信吗？能。为什么？凡事它有理，只要有理，那就可能。啊，极乐世界这个自然化身有理。啊，理是什么呢？佛在大乘经上常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就是极乐世界自然化身所依据这个道理啊，从心想生的，这个心想是在因地，不是在果地。因地心想，果地自然化身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看到极乐世界这个四象。啊，这种现象，那我们就应该警惕。我们现在起心动念，关系太大了。啊，不能说起心动念的，啊，是个很大意的事情，那你就错了。啊，不论你是有意无意，有心无心，起心动念的。都会形成你无法想象的这种果报啊，是 自然现前。啊，在六道，在十法界也不例外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可能在我们这个世界也可能，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不是真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很好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这个有为法是讲的世间的，啊，也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十法界一真庄严，不是真的，梦幻泡影呐。啊，什么时候六道的梦醒过来了？你能够对世出世因一切法不再执着了，这个梦就醒过来了。醒过来之后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一切都不执着了，就是阿罗汉。不执着就是见思烦恼断尽了，断掉了。啊，华严叫不执着。大乘叫见思烦恼，啊，这是六道的因呢、啊，因没有了，果马上就没有了，啊，六道没有了，行过来了，行过来是怎么回事情？四圣法界，你见到声闻缘觉菩萨佛，啊，四圣法界出现，其实。四圣法界还是一场梦，啊，你进一步对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了，不起心，不动念了，四圣法界就不见了，啊，所以六道是梦中之梦啊。四圣法界不见了，你所看到的那真的要清醒了，一真法界现前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，实际上也是自己的十宝庄严土啊，没离开自己啊，我自己的十宝庄严土跟诸佛跟阿弥陀佛的十宝土是一不是二啊，这叫一念相应的。啊，可见得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佛没有说，哪一种土啊，是例外，没有。啊，只有常寂光土是真的。啊，十宝庄严土虽然它没有变化，啊，这个佛家讲真妄，真永恒不变是真的，凡是有变化的就是虚妄，啊，在十法界里头，有情众生都有生老病死，啊，植物。有生住一灭，矿物像星球有成住坏空，有沧海桑田，它有变化，有变化就是假的，就不是真的。啊，一真法界里头，它没有变化，它有相，但是它还是假的。啊，那是什么成就的呢？现在我们知道了，无始无明习气成就的。只要和无始无明习气在，就现十宝图。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，十宝图没有了。真的，佛讲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没有说十宝图例外呀。啊，常寂光是真的， 啊，常寂光三种现象都没有，啊，物质现象没有，精神现象没有，自然现象也没有，但是它能生一切现象，能生万法，啊，它是真的，它才是宇宙万有的本体。啊，常寂光就是自信，就是发心，啊，就是真如，啊，能生万法。今天时间到了，这一段意思没讲完，我们下一堂课从这里讲起啊，从智慧勇猛这边学习。